三不管是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的地方，鍾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孙，城寨见。 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孙，城寨见。 好啦，大家又到呢、這个今日系9月19日啊。 对， 星期六晏昼嘅四至六啦，咁咧就回复翻我哋三不管嘅直播啦。 系， 咁咧就嗱， 咁我就要答下 Annie 啦。Annie 就话，咁即系唔好留言啦，如果唔系直播啊嘛。好啦，我哋今日终于系 系啦，嗱，把握机会啊，嗱，下个礼拜就唔系噶啦，咁咧就 下个礼拜都系直播。 系下个礼拜直播，但系我隔篱呢位主持人咧就另有，一阵间先节目里边再交代。咁咧，头先我搭地铁翻嚟嗰阵时咧，就睇到呢、這个。新聞咧就林奮強咧就前行政會議成員咧就評論呢個自由行，咁佢就話啲人咧對自由行嘅反感咧係一種感覺，而唔係實際嘅情況嚟嘅。咁我就建議林奮強咧就即係除咗林奮之外咧，就應該多啲機會咧就去搭下地鐵嘅九龍線，包括係觀塘線同埋呢個荃灣線。 啊，點解咧？ 咁嗱，話説咧，頭先我哋兩個咧就去呢、這個。鸭寮街买嘢去深水埗，咁就喺太子上车就搭一个站啫。咁咧就首先就喺太子行过对面月台上车嗰阵时咧，就有两个嗱，我唔肯定系咪内地游客啊。总之就攞住一个28寸大箧，仲要系厚身嗰只，就塞住咗喺嗰个地铁入口嗰度， 个车卡 嘅入口。好啦，入到去之後，根本咧個車就準備嘟嘟嘟嘟嘟，就喺度閂門。咁咧，然後咧，佢哋兩個就大模師樣咁樣坐嚟都傻，就讓都唔讓， 塞住個門口， 塞住個門口， 塞住個門口。 咁咧就唯有咧你行先嘅，我記得。咁咧就唯有咧就即係自己擁開佢個夾啦。 唔係因為後邊啲人仲 後邊啲人入緊嚟，咁就擁開佢。 咁我其實我同佢講嘅，我話可唔可以向入褪？咁佢咧，我唔知佢唔識聽，即係唔睬我啦。佢就望住我唔喐。咁啊，咁啊算啦。咁我見佢唔喐啦，咁我咪閃，即係喺個兩個夾嘅罅縫之間咧就攝過去。OK， 咁啦。咁然之後就大家都入，即係其他後面嘅人都上到車啦。 啊，咁佢架車就因為一擁開佢個夾嗰陣時咧，已經閂門，即係好短時間嘅。哦，咁啊車開始行。咁你就企唔穩。 一挫。 一挫，咁咧就即係碰到一個四眼仔小朋友嚟嘅。初我真係以為一個小朋友。 唔係，我諗佢十一二歲。 11、12歲 係啦。 嗱，因為我喺你後面噶嘛。 係。 咁我埋到去嗰陣時咧，我就見到你咧就即係好似好。即係 戇居啊樣， 唔知點咁望住佢。 係，我唔知點回應佢。 我唔知點咁望住佢，咁我就問你話發生咩事啊？係。咁咧，然後咧，你就話佢用粗口鬧你。 係係。 嗱，咁我就即刻問呢個小朋友，我話你做咩講粗口啊？咁佢話你撞到佢。 係。 我話人哋一開車嗰陣時候又即係冇心撞到你啊，其實係。係。係咪因為架車一挫你都睇到㗎？係。我話就算係，咁你點解要講粗口鬧人咧？跟住佢爆粗鬧我。 係。 嗱，即係當時咧，我第一個感覺係咩咧？我即時啊，我諗緊其實呢個係咪香港細路咧？嗱，點解我會有咁嘅諗法咧？就係因為我自己都係即係喺基層嘅社區長大。我喺即係東頭村徙置區長大10多年、20多年喺度生活咗。就算係好基層嘅細路咧，我覺得係唔會包括我見到嗰啲金毛嘅 MK 咧。其實都唔會係咁嘅，即係話有人架車開嗰陣時唔覺意嗨一嗨啫，其實係唔會話 X Y 交叉啦。收尾你落車，你話翻俾我聽，呢個人講咩粗口咧，我仲興，就係問候人哋阿媽，咩人嚟嘅根本係係乜嗱？當時我直覺啊，我覺得根本就唔係香港人嚟嘅。 唔係佢係唔係香港人嚟嘅，即係其實好明顯係內地人嚟嘅，因為咧我就同佢講，我話。即係對唔住，我係碰到你，但係頭先咧係架車錯， 咁 同埋你唔應該講粗口啊！ 唔係，同埋就係你睇到我跌啦，即係我、嗯、我唔係話特登去擁你嘛，我係因為架車挫人多，架車挫一挫，嗯、因為我未我仲未行得到。 你擁開嗰兩個夾行埋去都未扶到架車已經開啦嘛。係 啦，架車已經喐啦嘛，咁所以我就挫個人已經向前衝，咁、嗯、向前衝嘅時候咧，就其實就撞到佢。撞喺佢手嘅， 其實係咁 high 啊 high 啫， 唔係我係， 因為我喺後邊我都 係，我睇到，因為我自己向前衝嘅時候咧、嗯，就我個人咧就撞落佢隻手度，咁、嗯、然之後， 即係佢就即刻， 佢就即刻就， 即係好快嘅， 好快好快好快 ，X Y 交叉就你啦， 係係，即係跟住就， 即係踩歪擦鞋啊，就即刻， 唔係佢問候我媽，咁、嗯、我就呆咗呆，我諗， 我見到你，我嚟到嗰陣時候我見到你呆呆望住佢咯， 我唔知點反應你，即係我覺得做咩啊，即係。因為其實我已經講咗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咁我其實我係來不及去反應啦。不過我覺得算啦，係啊，何必同佢計較咯？我覺得咁跟住點解我要知道佢係內地人呢？其實原因就係佢講咗一樣嘢，你就係話你做咩講粗口啊咁樣嘅時候咧，咁然之後咁佢就係話佢就唔係佢跟住佢話你咩話？跟住佢唔知講啲乜嘢，唔係佢繼續係講粗口，繼續係講粗口。咁、然之後唔知一輪嘴我都唔知講咩啦，有啲香 香。咁佢就唔係佢不斷喺度講，佢話你撞到我，你撞到我，啊、我話撞到你。是點咧？係咪要咁樣講粗口鬧人咧？我哋有冇禮貌？有冇家教嘅咁樣？ 係， 我就咁樣話佢。 係係係係。咁跟住佢話：你哋香港人冇家教。 啊，咁我覺得咧都算，我當我唔知佢，我唔知佢係乜嘢背景咧。但係我想林奮強呢類高高在上住半山嘅人咧，你真係多啲咧，唔該你去搭巴士、搭地鐵喺旺角、深水埗、觀塘呢啲地方出現一下，你睇一睇，唔係淨係講緊上水啊。不是只是讲緊嗰啲新田村嗰啲居民受影响、 嗯。 而是话全香港嘅市民每一日返工放工嗰时 候、嗯、 是几多呢啲咁样嘅冲突係发生。嗱我觉得嗰个唔系文化冲突啊。林奮強对唔住。我唔承认嗰个系文化冲突。嗰、那个系文明嘅冲突、 嗯。 文明冲突嘅意思就系你做人系咪有一个所谓 civilized 啲嘅人。系咪咁呢我点解我话就算 MK 都唔会咁样呢系嗰啲 MK 仔有纹身染头发。但係佢哋唔會，你嗨到佢嗰陣時候即刻爆粗鬧你 嘅。唔會嗱， 我喺旺角出嚟，你問阿 Lens， 我哋出國喺旺角行嚟行去，佔領期間又好，之後又好，有冇撞到一啲人係咁啊？就算係金毛飛都好，絕對唔會係咁。 同埋咧嗱，即係我唔係話我又唔係七六八十，我使乜你扶啫？我絕對唔係。但係我意思咧，其實係呢個係一個好正常人嘅反應嚟嘅。OK， 當你見到有個人向前咁樣跌。嘅時候 即係好似有少少失足咁，你係扶佢。 唔係你正常，你都會幫，即係幫手擋一擋啊！即係唔好抖到成個碌咗喺度咁點咧？你咁呢個其實即係好正常。但我其實有少少意外咧，我會覺得咧，哇！即係點解即係內地嘅人佢哋嗰種咁樣嘅公民教育係咁薄弱嘅咧？ 唔係你唔出聲都冇所謂， 係 最多你就話，誒做咩撞我路啤你啦？係咪？即係容忍嘅範圍都係，係咪啊？點可能咁細個出口成文，即係咁樣咁流利咁就爆粗喎？係咪仲毫無悔意喎？係覺得自己啱曬喎，覺得你撞到我就唔啱，講粗口鬧你咯，就係咁啊！ 唉，算啦，唔係，但係我心情 唔係話我哋自己嘅問題嘅，而係好多人啊，點解會對自由行反感嘅原因咧？唔係淨係落嚟買嘢嗱，好多嗰啲嘅林建岳啊、張宇仁啊等等咧，將佢還原到去一個買嘢嘅問題，其實唔係，係因為呢啲人嘅行為本身係一種。唔 civilize 嘅人啊，其實係係個文明啊，文明嘅衝突啊，唔係內地文化同香港文化對唔住，因為呢樣嘢你去到邊度，你作為一個有禮貌嘅人，係都應該係一致嘅個標準係，唔理你喺邊度出世，你喺內蒙古出世、黑龍江出世，你喺雲南出世，你喺越南或者泰國出世，其實都係一致嘅，我覺得個標準係，係嘛？你諗下我哋去泰國咁多次。呢啲情況都遇過唔少啊！ 唔係啊，嗱我 點會係咁嘅？ 我用一個例子啊，就算我哋頭先啦，我哋喺鴨寮街，我去咗買一啲即係裝備啦，係咪？咁樣完全嗰度都好多人㗎，喺個街度喺鴨寮街好多人，人來人往。你知道嗰度啲街邊檔好多人喺度行啊睇啊，其實都唔係行啊，係喺度睇啊，直情停喺嗰啲檔口前面，你知嗰啲排檔前面咧，大家企喺度睇啊，你咁樣。咁大家咧，第一係冇人擁嘅。 就算擁到都冇嘢。 唔係，頭先你記唔記得我喺度睇嗰個太陽能電池？ 我有個阿叔喺後邊。 阿叔咧，佢直情係黐住我個背脊。係， 佢收埋裝。 因為其實咁，我其實係覺得好核突嘅，因為咧，佢係直情貼咗埋去我背脊嗰度啦。咁、嗯、我就 褪開 俾佢睇啦。咁跟住我望一望佢，跟住佢就話：，對唔住，對唔住，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你咁樣。 嗯、 其實咧，嗱，第一，我絕對唔會話阿叔。 你做咩啊？你想点啊？即系系咪想咩啊？你咁啦。第一，我真系觉得唔系咯。第二就系、是、阿叔其实只不过好有兴趣， 逼 埋去睇嗰个太阳能电池。咁因为卖嗰个阿叔咧，又讲到眉飞色舞啊。咁然之后大家又拎个电话出嚟俾佢试啊。咁我后边嗰个阿叔咧就矮过我，咁佢咧就逼唔到埋嚟，想摄个头埋睇。咁我都唔会觉得咧。喂，如果用头先嗰个理论，我应该问候咗个人全家系嘛，好耐啦。但系我觉得唔应该系咁咯。 阿胶就系咁嚟。 我觉得呢个就即系始终我即系我觉得喺呢啲情况咧，好多人都会觉得香港人好冷酷，嘟嘟啦 ，OK。但系喺某程度上，我觉得咧，其实香港人系有礼貌嘅， 肯定系， 真系几有礼貌嘅。譬如咧，就算你喺旺角又好啊，就算你喺深水埗啦，都即系好基层啊，大家都普通人喺个街度咁啊，都有一啲碰撞啦。咁啊，其实咧，我都试过好多次噶，喺街度撞到一啲即系好似你话，即系嗰啲金毛啊，唔知咩，即系你睇佢样纹晒身，我好惊噶嘛，系咪？ 但 系 冇嘢噶嗰啲。 冇噶，平时我都同佢讲，对唔住先生，我唔系有心噶，你咁样，咁佢未必会同你讲啊冇嘢，或者佢唔会同你笑，佢系会挥下手噶 ，OK 咁样，即系走啦，你咁样，即系OK 啊，冇事啊，你咁样咯，即系唔会喺度咧。at least 佢真係我真係冇俾人喺街度乜爆粗嘅鬧你，我覺得真係好奇特咯，我覺得呢度啲人。 我覺得好奇特，我覺得。係 算啦。 即係就好多人咧，對呢、這個而家嗰個即係零售不景氣咧， 係 就歸咎香港人對自由行嘅不滿，就令到佢哋唔嚟。 係 嗱，我覺得嗰啲人咧，大部分咧都忽略咗一樣嘢嘅，就係佢哋唔係普通嘅遊客嚟嘅。 哦， 遊客就係佢哋唔會一日去，我哋去曼谷。不會一個禮拜去揼五次骨嘅，係咪啊？唔會日日去嘅，嗰啲係遊客。而家呢啲唔係遊客，呢啲係我哋嘅鄰居，係一小時生活圈嘅鄰居。唔該，再講呢啲説話嘅人，同時係咪應該要求佢哋嚟到香港係守秩序同守規矩咧？ 我覺得都唔係話淨係嚟到香港、啊， 呢個基本嘅， 我覺得呢個基本禮貌 嘅、 啊，就算係你自己嘅城市，都唔係話你出唔出國啊。就算基本城市，喂，你係咪喺你自己更加唔應該喺你自己嘅地方啊？你會唔會係你喺你屋企啊？你阿媽碰到你，你即刻問候佢啊？你咩人嚟 㗎？我慶嘅原因就係我真係好耐冇試過傻傻，就算我幾以前去尖沙咀去拳館嗰度咧，因為嗰段時間係好逼人嘅，喺個地鐵嗰度， 係 直情係兩三重人咁樣逼上車嘅， 係。 人貼人添嘅，係都唔會出現呢啲情況嘅，係咪？唔會話突然間有條咁嘅四眼仔走出嚟講粗口鬧你，做咩撞我咁樣？係唔會嘅其實，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嗰樣嘢唔係話單方面嘅，係無論你講大愛講包容都好啦，講到某個程度嗰陣時咧，每一個人都有個底線喺度。 即係我你記唔記得我好耐之前我都同你講如果你喺加拿大啦、即係你知道天氣凍啦，好多時咧尤其是喺冬天嘅時候，大家做好多衫啊，係咪？咁咧就咁嘅。當佢即係通常嘅情況咧，就係你泊低架車，咁然之後你就通常啲人都行入商場啊，食飯好買嘢好啦。咁商場咧嗰啲門咧都因為佢通一定係玻璃門㗎，大玻璃門咧比較重嘅，因為佢要 大力頂住啲風啊嘛。 頂住啲風，然之後佢唔會話喺度拎帆啊，帆翻。 同埋一開完之後佢彈翻轉頭。 佢要自動彈翻轉頭。咁所以咧，你要拉開嗰隻門咧， 要出力嘅。 要出力嘅。咁基本上其實都唔好話教啦，我覺得呢個基本上係一個基本禮貌啦。 擁住俾後邊嗰個人， 你一定會你自己入咗，因為點 解？你會睇後邊。 因為其實個個咧喺入商場，去到商場門口咧，大家就開始咧拉拉鏈、除帽、掹手套，因為一入到去噓噓聲咁啊，啲 暖 氣好緊要嘛，係咪？咁啊，個個咧都會即係喺商場之前嗰一步拉開只門之前咧，就大家喺度拉鏈啊、除帽啦 ，OK 咁。但係咧，你都唔會咧，因為為住自己咧，就有得嗰只玻璃門掟去後邊嗰個人度啦，掟後邊嗰個啦 ，OK。即係真係冇呢啲咁嘅嘢嘅。譬如話啲即係公民教育，我覺得係好普遍嘅嘢嚟嘅，唔會話好似你而家見到咧，即係內地嘅人其實無論去到邊度咧，都俾人咧感覺神憎鬼厭。 同埋我覺得 其實好慘嘅。 咁嘅年紀已經係咁咧。就真係令人好失望咯，我覺得真係。 係。 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係一個上個年紀嘅人，我都會原諒你，覺得你冇文化，我費事同你嘈。 唔係，佢仲要係不斷鬧翻你轉頭，不斷鬧翻你轉頭。即係，我咪同你講咯，我咧何必鬧佢啊？即係老實講，我唔係話衰，你如果真係撞咗一個心情唔好， 揼佢咯，係 咪 ？Exactly。 係啊，就俾人揼㗎啦。 就車包埋你，即係咁啊點啊？就打交㗎啦喎。咁所以我話咧，其實話你根本係。 其實是對你好咯，但係調翻轉你覺得唔係咁啊？又話知你總有人會收拾你，所以我覺得唔需要，不用計較。轉話題啊，係講下。 係啦，嗱，咁啊，點解要去呢、這個 嗱，喺我哋進入我哋今日個題目正題之前咧，我哋答一答，因為我啱啱望到有啲聽眾咧嘅問題啊，佢就話：喂，究竟你嘅城寨花生點啊？快啲交代一下。 哦、就因為咧，就琴日星期四嗰日咧，我哋就即係上嚟啊，探長就拍咗好多 promo 啦。 我哋會有四個新節目。 咁啊，探長喺夜晚黑都講過下嗰個嘅，即係會有新節目出現嘅。 嗯嗯嗯。 咁就因為阿施主同佢 係啦， 就嗰日星期四晚就施主同阿探長做推歌嘛。咁咧就推歌咧就係有一個嘅之後有個延續啊，就叫做盧漢推鼓。 嗯。 咁咧就鼓係咩咧？就唔係呢個屁股個鼓啊。 嗯， 是古典音樂的鼓。 嗯， 咁咧就盧漢推鼓咧，就係咧就阿施主就同埋咧就係阿 Joe 啦，咁就 Blanco 啦，咁就三個咧就去介紹咩咧古典音樂。 嗯， 嗱咁大家施主就識咧，就係佢喺遊走時代嘅主持人啦。 嗯， 咁咧大家以為咧就係遊走時代裏邊又有呢、這個好多嘅嗰啲歌舞團嗰啲人啊， 嗯、 有好多嗰啲嘅即係爆啊粗嘅人咧，咁就大家都以為咧，喂，即係原來咧，施主咧係擅長於咧就係做小提琴喎。 係啊，其實我都覺得哇，真係非常之有文化。 睇佢個樣子，阿 Jo 咧就係髮型師啦，佢個拍檔。咁阿 Jo 因為就新店開張咧 ，Jo 兒啊， 係 啊，咁咧就同阿怪獸妹係兩姊妹咁嘅樣嗰、那個。 係係係。 咁咧就Jo 兒新店開張咧就比較忙啊。去尖沙咀嗰度就，所以就因為佢未請到舊嘅髮型師啊， 大展宏圖啊， 係啦，咁咧就要自己就化身成為呢個 Edward Scissorhands 咧，就十隻手千手觀音咁啊而家，咁咧但係施主咧就喺台灣翻咗嚟之後咧，佢就會恢復翻呢、這個即係、就是、遊走時代啦，咁咧就係星期三，七點到九點，就係遊走時代啦，咁然後咧佢呢個盧漢推鼓咧就係星期一晚八點至十點。 咁佢呢個嗱盧漢推鼓咧，佢唔係淨係講古典音樂喎，而係佢係用古典音樂去講一啲時事啦、歷史啦、政治啦，同埋佢會講翻呢一段音樂其實當時係反映緊一個乜嘢嘅社會狀況。 係啦，譬如嗰啲國歌啦，譬如芬蘭嘅國歌啦，或者係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嗰陣時候的古典音樂啦。 係 係。咁其實喺西方嘅古典音樂嚟講咧，包括譬如納粹時代嘅，譬如華格納嘅歌劇等等咧，其實都好有關係嘅、 嗯， 就唔係純粹。香港電台第四台古典音樂台那種， 我知道，即係嗰種無人駕駛係咁播落去， 一路播就 是、你從來都唔知道究竟嗰度樣嘢播幾耐，你都唔知係咩， 唔知幾時完嘅。咁就請大家欣賞波士頓交響樂團同小澤征爾指揮嘅呢個貝多芬第四交響曲。 你知唔知道其實咧，我成日都好恨佢做嗰種節目主持人嘅。 一開咗， 推咗啲碟落去咧，就可以瞓， 就可以瞓啦咁樣。因為我對呢個節目幾有期望嘅，因為我覺得音樂節目 可以學到嘢。 係啦，音樂節目喺香港咧停留喺一個咩咧？就係、是、以音樂論音樂。係。第二咧就係、是、以廢話論音樂。係。就係 DJ 就講廢話，音樂有音樂。係。嗱呢個就最普遍嘅。 我今日朝頭早咧。咁我哋又去咗油麻地果欄度買生果。喺、 嗯、 買生果個過程咧，因為你攞車，咁、我就睇住架車，有好多警察喺抄牌啊嘛。今日 聽收音機啦喺度， 聽收音機啦。咁咧，其實咧我就即係冇乜，我即係嗰陣時都、老實講，嗰陣時六點幾鐘我未瞓醒 ，OK。咁我喺度係是但啦，佢聽咩都好啦咁。咁佢就播咗一首，我其實已經講過，佢連續播咗三首歌，但我唔知嗰啲係咩歌嚟，一首都唔識。OK， 咁我就拎住個電話出嚟，就問個 Siri， 我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song？ 你咁樣我就懟個電話埋去，咁佢就啊依首歌咧就乜乜乜咁啊，俾個名我，即係我用個電話啊 Siri 去問。好啦，問完咁我知道啦。OK， 咁然之後咧，我其實點解我會想問一下咧？主要就係因為咧，我唔想聽嗰個 DJ 喺度廢話。佢講咩咧？佢就播一連串同黑色有關嘅個歌。OK， 咁其中一首咧，我唔識嘅，佢就叫做梅艷芳嘅咩婚紗，黑色穿起婚紗。 婚紗背後 唔係穿起婚紗。 唔記得， 我唔知道。總之whatever 婚紗唔記得咗啦。OK， 穿起婚紗，因為佢個俾我嗰個英文拼音嚟，我記得好似穿起婚紗。咁咧，一話唔知黑色婚紗 whatever， 佢但係咧，佢不斷嗰個 DJ 講嘅內容咧，入邊咧包括咧就係話，黑色咧其實就係代表神秘、勇敢、獨立，俾人一個感覺咧有自信。我咁啊，好聽完咧第一次咁啊，哦 ，OK。 咁跟住第二首歌又播咧嘅時候咧，咁佢又喺度講咧，佢就話黑色俾人一個睇法咧，就係、是、一個有深度、有思想。 所以我都話好多朋友咧，佢就話 好深啦。 聽完網台就翻唔到轉頭，就咁嘅原因。因為咧主流嘅廣播電台咧嗰套模式係冇改變過。我今日見到狗仔隊影到阿余曾，我再立一立下邊，余曾61歲，原來已經係。你想想掌握一個電台30多年的一個獨裁者、你可以想他的電台有多有創意呢、是吧，他連鄭裕玲都覺得有創意的，可想而知他的品味又去到哪裡呢，是吧。所以我覺得呢就、我期望呢就這個古典音樂的節目呢，其實兩個拍檔我們都認識的，就是呢即是看不出的，真的我覺得有時候我們經常看到他以前來拍攝啊，在那些現場的佔領運動裡面在那裡拍攝，原來又是古典音樂高手來的。 是 另外一個就是以前在轉場新聞的博客，經常寫這些跟財經金融啊和環境保護有關的東西、Joe 呢、就是樣子好像包爾症，我們經常笑他、但是原來又是古典音樂的 發燒友、 發燒友來的、就到星期二呢就保持回8-10，就是奪命撈鬆了、咁星期三咧就7-9咧就係遊走時代就復活咯。咁但係遊走時代就未必係同呢個旺角鳩烏啊佔領運動有關嘅啦。咁咧就遊走嘅地方可以好多嘅，其實。咁就跟住就9:30到10:30咧就係個新節目。原本呢個時段咧就係、城寨花生咧就讓一讓啦，因為我哋咧就我哋傾節目嗰陣時咧都講過，因為咧有少少重複啊，同呢個撈鬆啊。其實都是隔住嗰，而家跟住嗰日，雖然個拍檔就唔同咗啦，就金英啦，咁咧就都係講時事多。咁我哋一路希望個台嘅節目咧可以多元化一啲。除咗時事政治之外，我哋成日講最重要係生活啊嘛。咁就所以咧就會揾一個新嘅節目主持人，就叫蠍子王。咁蠍子王嘅節目名咧就叫做魏康，就唔係寫魏斯理嗰個魏康啊。魏咧就係、是、呢個魏造個魏，康咧就係、是、叫做唱腔個腔， 腔口個 腔，係啦，即係魏造嘅唱腔究竟係點樣嘅咧？咁、 個 節目內容咧，主要咧係講好多同年青人嘅流行文化有關嘅，包括係咩咧 ？cosplay 啦，包括係動漫啦，呢、這個遊戲機啦，咁就同埋係一啲嘅同總之係即係網絡文化有關嘅嘢咧。咁就我哋兩個其實都唔係嗰啲嗰類題目嘅， 咁所以咪就係學， 所以就揾一啲新嘅人翻嚟， 係 啦，揾啲新嘅人翻嚟。 咩都係去來來去，你兩條友又炒嚟炒去。 咁佢自己係 cosplayer 嚟㗎，佢蠍子王 係。 咁咧就我睇過佢 Facebook 啲相咧，其實佢 cosplay 嘅水平都好高喎。咁話説我哋講一講個笑話咧，就有一上兩個日咧，上兩個禮拜我哋做完三不管節目咧，就同阿 Lance 一齊走，咁落到樓下咧 ，Lance 就話我行先啦，咁樣， 唔係好好急急腳啊， 急急腳咁行先係啦， 唔好走咗 去。咁點解咧？就係、是、我哋見到咧前邊咧，佢前邊有兩個 cosplay 嘅女仔，就係、是、扮呢個初音啊，綠色頭髮嘅，咁另外兩個都係短裙同埋及膝，襪嘅，就露出呢個絕對領域咁樣。咁咧就阿 Lance 喺後邊急急腳咁樣，咁咧就我哋架車咧就轉咗。彎之後咧就冇喺海濱公園，佢哋兩個就向咗觀塘海濱公園方向啦。咁然後跟住咧就大約5秒之後咧就收到阿 Lance 嘅 WhatsApp 喎。佢話弊中伏。點解咧？佢話原來係魏良嚟嘅。魏良嘅意思即係男扮女裝。嗰兩個 cosplay 其實係男人扮嘅，佢喺男廁撞到佢。 咁係好。佢好失望，我喺紅綠燈度見到阿 Lance 回頭望住我哋架車，就係皺曬眉頭，就係有冇搞錯，男人嚟㗎。係 啦，咁嗱，金英就會翻返去佢哋花生台啦，就爐炒花生啦。 咁但係我哋其實就，因為其實我自己咧就每一次咧個爐花生城寨啊，咩城寨花生咧，我都一定聽嘅。OK。咁當然有好多人咧就成日都會話，哎呀阿金英咁咁咁，但係即係我係佢嘅聽眾嚟，我係幾中意聽佢個節目嘅。 我同佢拍檔，我覺得 OK 嘅， 我覺得佢、OK、 反應快，有做功課，同埋咧就唔會亂噏。 同埋佢個表達方式咧，我即係我好喜歡。 只不過就係佢有啲大愛嘅取向，我就唔係好同意嘅啫，其實。 咁我咁 咁，但係冇所謂 喎。各有所愛啫，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咁所以我希望咧，即係可以再 屈再諗下， 再屈溝到一個。 我又唔會，我唔會用嗰啲咩咩將來，我最憎人講埋啲咁嘅空頭支票，即係我會直接同阿金燕講，喂，度一個新節目，可唔可以一個其他時段啦？其實最困難嘅地方，因為其實金燕咧就喺花生台都有自己嘅節目，咁所以咧其實佢顧得嗰邊又唔顧得依邊，佢而你知道大家都要揾食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個重點咧就係究竟係咪個時間上配合得到？所以但係即係我覺得我點都會同佢度一度，即係揾個新節目去度下。 咁就跟住就星期四咧，七至九就有個新節目啦。咁呢個新節目咧個名字就叫做《練心術》。 嗯。 哦，星期日播出，星期四錄嘅啫。 係。 咁咧就星期四嘅九點半到十一點半咧就有個另外一個新節目。 九點半到十一點， 係啦，九點半到十一點，咁就主持人咧就係、是、叫做大 N 啊，嗱唔係大 Anna 啊，大 N 就係大 Anthony，因為呢個網台世界太多 Anthony 啦，咁佢要表明自己個身份咧，所以叫做即係大嘅，咁個節目咧就叫做舊史幾好。 咁又除咗大 Anthony 做呢個節目咧，就亦都。 Eddie Sir 啦， 系啦，有 Eddie Sir 啦，間唔中我都會參與嘅。 系啦，系啦，即係其實咧就係一個三人嘅 pool， 咁咧就即係邊個得邊個做，OK？ 咁就舊史幾好咧，就係講舊史啦。 系啦， 咁舊史係乜嘢咧？大家都知啦，就係咧九七年之前。咁但係唔係亂咁噏嘅，亦都唔係講掌故嘅呢個節目。其實話翻俾大家聽，英治時代嘅香港。表面大家見到的譬如香港節啦，譬如見到點解香港人七十年代咁中意去水塘露營啦、行山啦，水塘區係點嚟嘅啦？ 點解有香港節啦？ 係啊， 其實點解 木工碼頭嘅青年舞會係點嚟嘅啦？ 又或者點 清潔運動係點嚟嘅啦？ 又點解有咗水塘之後，香港冇咗稻米啦？ 係啦，咁好多呢啲歷史嘅嘢咧，表面就同啲掌故有關，但你穿過個掌故咧，其實後邊咧係正正就係英國人經營香港嘅一啲嘅。藍圖同埋計劃嚟嘅， 冇錯。 咁所以就我哋希望個節目咧能夠咧就唔好變成係一個懷舊嘅節目，而係事實上係講緊以前點解香港能夠管治得咁有秩序，而家相對起而家嚟講，點解舊市係會好啲咧？ 點解可以將郊野公園去起樓？而點解當時英國冇錯？點解英國佬係咁即係咁堅持將大量香港嘅土地咧撥落去做呢個公園郊野公園？ 咁就原本就呢個時段嘅。盧漢推歌咧就唔係消失咗嘅，係褪到星期五。咁星期五六至八咧就維持翻阿 Lance 同阿 Avis 主持嘅呢個獨男獨女。咁然後咧就八點半到十點半咧就係阿探長同阿 Adrian 啦嘅盧漢推歌。咁就星期六四點到六點三不管咧就維持翻，就係呢個時間。咁就我哋喺九月二十八號喺雨傘運動一週年咧，咁就會推出噶啦。 係啦，咁即係話咧。 咁同步咧，雨傘運動一週年咧，我哋呢個城寨呢度咧就有一個。策劃展嘅，係啦，咁咧就而家已經籌備緊，咁啊努力當中，咁咧一有詳細資料咧，就會咧同大家咧係啦，咁咧就去交代啦。漏咗頭先咧，星期日咧，原來我哋就一個新節目啦，就叫做練心術，咁就主持人咧就係、是安靜， 安靜， 安靜就係一個咩嘅人咧？就係、是、一個有催眠師資格，亦都係做好多嘅情緒治療同埋心理治療嘅臨床經驗嘅。一個專業人士，咁咧佢就會喺個節目裏邊咧就講好多我哋嘅夢嘅分析啦， 其實 心理分析啦，催眠啦， 生活上都唔係淨係即係第一咧就絕對唔係神神鬼鬼嚟嘅，而係真係一啲喺生活上有血有肉嘅個案啦。 係啦，一啲情緒嘅問題啦，心理問題啦。 因為我第一次同佢講，或者我可以介紹一下嘅，其實我係第一個接觸佢嘅人嚟嘅。咁佢咧就好有趣啊，系写咗一个 小说， 小说 爱情小说 系城寨个小说个名就系用系城寨， 系城寨嘅爱情小 说，亦都系城寨嘅背景。咁而即系叻嘅地方系乜嘢咁大家会谂出系都写噶啦咁。但系其实佢咧系攞咗第一名，系喺大陆一个即系公开嘅投稿啊， 系一个网络媒体啊， 网络媒体上 定唔知咩啊？ 唔係 豆瓣啊， 係豆瓣 定土豆網，我唔記得咗。 我唔記得土豆即係我唔記得土豆即係當當，我唔記得咗。咁咧佢就攞第一名，但喂你諗下一個香港人，以我哋嘅即係文化功夫，佢係可以喺入邊攞到一個第一名，仲要係贏咗個獎金嘅。 咁我睇咗個古仔啦，我係覺得好有趣啊。咁大家本來其實都係萍水相逢，佢係喺書展嘅時候，我唔識佢嘅，只不過佢睇我啲書，佢嚟揾我，咁傾咗一陣，傾完之後咧，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喂，其實不如大家坐低飲杯嘢啦啲咁樣。咁佢講咗俾我聽啲事之後，咁我覺得呢個人嘅文筆好好嘅，同埋佢嗰個咁我以為 個觀察力好強， 我以為佢係一個作家嚟啦。咁佢話唔係啊，其實我係一個治療師。咁我話實質嘅工作係做咩㗎？ 情緒治療 情緒治療。咁我實質工作係做咩㗎？咁佢話其實咧好多時咧啲社區中心咧，佢哋咧就會有一啲即係家庭個案。咁譬如咧，即係當然唔係話去到嚴重到即係點啊，即係家暴啊，唔係去到咁樣。但大家唔好以為家暴咧就淨係啊，一定係成年人打細路啊，一定係老婆打老公，老公打老婆啊，即係唔係淨係咁嘅。佢話其實原來調翻轉咧，細路仔都可以咧係有一啲好唔尋常嘅情緒嘅。即係譬如咧係由朝到晚咧都係向佢阿媽度打阿媽，係個細路嚟，只不過小學生不斷喺度打佢阿媽嚟咁。咁究竟發生咩事咧？咁休息翻嚟講俾大家聽，因為阿 Len 三媽俾手勢，唔該。